子都不去睇，就当身体都清洗，仿佛污垢也自动会消失不见底。像天一般的信息，是赤裸真相行为，却已当作秘密，要禁止偷窥。从来谁听乌鸦语言和警告，人们嫌它真实太多，卖相不美丽。如何大声真心说话和哭诉，而埋头沙堆内当作通通冇问题。小心机污染了陆地四海与空气，你却继续忙着做戏，即使早已是力竭筋疲，连镜子都不去睇，就当身体都清洗，仿佛污垢也自动会消失不见底。常贴一般的信息，